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堂科普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两本和科学相关的书籍。这是两本什么样的书呢？第一本书啊，作者用诗一般简洁优美的语言向读者讲述了20世纪以来现代物理学的伟大发现。书中对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的结构、宇宙当中的基本粒子、量子引力、黑洞和热进行了讲解，并在最后一刻回到对人类自身的探讨，提出面对物理学为我们展示的这个奇异世界里，我们应该如何反思自己的存在的哲学问题。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七堂极简物理课》。第二本书，这本书它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这本书啊，它是日本的著名佛教哲学家井上元了在哲学馆教授的讲义。全书一共分为总论、医学、理学、纯正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与杂部八门，主要呢是以物理、化学、光学、天文、地质、生物等科学来研究自然界等各种怪异现象。书中啊，把妖怪分为物理的妖怪和心理的妖怪两种。物理妖怪呀，就是物质世界的怪异现象，心理妖怪呢，指的是心理的各种异常精神感觉。以科学的分析逐一解释几百种异常的自然现象、幻觉、妄想、概念等等的迷见谬误，以及感情和意志上冲动所造成的迷雾。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妖怪学讲义录总论》。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两本书。我想比起有一些热门书或者说畅销书来说啊，这样的两本书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不太熟悉。那今天呢，这位专业人士啊，他是和书打交道，可以这样说，在他的生活里还有在他的工作当中，真的是和书经常在一起。他就是来自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的专业人士陈潘。你好，陈潘。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陈潘，今天呢这两本书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说清楚，是你特别要跟听众分享的是吧？你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比较新的书里面挑来挑去，觉得这两本书特别值得和听众分享的。 对，就是这个七堂极简物理课，实际上其实也是因为它是新出的一本书，它相当于是应该是五六月份的时候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 嗯， 然后这个《妖怪学讲义录》呢，其实我很早就已经认识这本书了，但是呢，因为就是这次嘛，要来做一个就是科普类的节目，我特别觉得两本书特别有意思，一本是最新的一本科普书。而这个《妖怪学讲义录》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的第一次出版印刷是在1920年左右，对吗？ 《妖怪学讲义录》是吧？ 是。 其实它是书稿是在1905年就已经成稿了。 哦，我说的是翻译到中国。 翻译到中国其实也是1905年。 哦， 但是因为 很早，我怎么差了15年呢？ 对， 问题出在哪儿了？ 对，它是这样，这里面有一个故事还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书最早引进是由这个叫雅泉书馆 就这么一个很不是很大的一个这个书馆来做的。 嗯， 然后他的这个书馆的这个馆主，也就是说他的主编是谁呢？叫杜雅泉。 啊，这是说的1905年左右的事情了， 对， 是吧？ 这当时这个书其实在日本也刚刚出没有多久，但是因为当时就是这个时代的这个特征哈，当时中国跟日本的就是在学术上，特别是在思想上，然后科技上有很多都是由日本翻译过来的东西。 嗯， 然后那当时这个学馆的这个馆主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他实际上自己就是一个科普的一个先驱 啊，我刚想说是一科普爱好者。 他是一个先驱，他有一个故事，他这个雅泉书馆，他这个雅泉两个字是有由来的。他这个雅泉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就是亚洲的亚，泉水的泉。 我要再多问一句啊，一般情况下啊，如果想要做一个科普的工作者，首先你自己得懂。 对。 那么这位书馆的这个老板啊，他自己懂吗？他有什么样的这种科学的学习的经历吗？ 他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啊，大家学的话其实基本上是以自学为主。 嗯， 然后但是这个人很厉害，在于他自学的程度非常高。举个例子，就是说一个他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哈，现在这个元素周期表里面有这个什么氢氦锂铍硼啊，包括氧啊包括氩呀，这些字都是一个气字头底下一个，比如说氧就是气字头底下一个阳 啊、哦，撇刀穿之类的。 哎，对对对，那这个字是谁发明的？就是这个馆主， 好牛啊！ 对，所以就是他在化学上面的，就是这个功绩，他自己也经常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在他之前，大家叫氧这个元素的时候，大家都叫氧气， 嗯， 就阳气， 嗯， 然后叫氢的时候，这个元素都叫氢气。都是轻重的轻， 嗯， 是他造了这个字之后，大家才可以用这个单字来形容这些元素。 好牛的呀，这个书馆的馆主。 对，所以他自己对于这个造了这个字，他自己其实是非常自豪的。 嗯， 所以他在这个给自己起这个书馆的名字的时候，他实际上后来很少有人再叫他的真名了，大家都叫他这个雅泉， 雅 泉先生。哎，对对对，叫雅泉先生。 嗯， 那这个雅泉其实特别有意思哈。他实际上他自己说是这个两个字是来自于两个字的缩写简写。 哪两个字？ 对，一个字是这个亚，就是这个雅气的亚，上面一个气字头。 那先来说一下这个雅泉学馆啊，这两个字第一个字是亚洲的亚。 对。 第二个字呢是泉水的泉，亚泉学馆。 对。对， 这样的两个字。 然后这个就实际上就是他把这个气字头省掉了，作为自己的第一个字， 嗯， 名字的第一个字，也是纪念他，就是给这个亚这个字的命，就是创造了这个字 啊。 然后这个泉呢，咱们现在可能看不出来它是从哪演化出来的哈，但是放在那个年代里面，这个事儿就比较好解释了。这个当时这个泉是来自于一个繁体字线，就是一个绞丝旁。 绞丝旁 这边一个泉水的泉，在繁体字里面这个字念线。 哦，线。 对。 嗯， 然后他用这个线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数学的概念，就是咱们这个点线面。 好有学问的雅泉学馆馆主。 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这个科学的一个人。他应该说自学的最好的一门是数学和化学。嗯，然后对 这个数学和化学要自学起来真的挺难的。我印象当中，我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个咱先不说那代数还好一点，你就背公式吧，但是那个几何呀简直要疯。 所以他就是很厉害。然后而且就是刚才咱们说到，其实说的是这个书为什么这个流沙是知道他1922年才出版，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个1905年就这个书稿就已经成稿了哈。 嗯， 因为他这个就是这个书序言里面也写到了，他这个在这个雅泉这个书社，他这个自述里面就说到了。然后大家看一下那个大家看不到，就是流沙可以看一下。 有的朋友有书，有的朋友没有书。嗯，我们尽量呢把这个内容说的详细一些，让没有书的朋友呢，嗯，也能了解这本书的内容。那么其实特别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两本书。为什么呢？如果大家呢到市场上去走一走，会发现啊，现在呢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在这个市场上，不论是网络书店呢还是实体书店，这些关于科学的书特别特别多。但是真的要说一句话， 那么多的书良莠不齐。那么我相信呢，今天呢，来自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的专业人士陈潘为大家带来的一定是他的心头好，就是这个书呢，首先品质特别好。那么对于阅读来说呢，我们会有那种阅读上的喜悦。那么特别有一点就是他那些内容那些知识绝对是真材实料的科学知识，而不是让大家觉得能掉坑里的那种科学知识，是吧？ 对， 陈潘，我说的都是你的心声。 是是是是，太了解我了，就是简直就是知己。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这样的一本《妖怪学讲义录的总论》啊，这本书呢，它的一些情况和这个亚泉书馆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我们说到了它1922年这样的一个出版的这个年代的事儿，是吧？ 对， 后面还有话说。 对，其实就是。这个是一个我的自己的猜测哈，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馆主是一个非常喜欢化学的人， 嗯， 然后据这个就是这个书里面去说哈，就这个出版社在再版的时候去说，就是说这个书当时书稿其实翻译了全部翻译，就是翻译了5卷， 嗯， 然后但是最后只印了这一卷总论， 对对， 然后其他的是被烧了， 对， 然后我。嗯，个人猜测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亚泉的这个馆主自己做化学实验的时候把书稿烧了。 没错没错，有这样的一段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妖怪学讲义录最初呢是以妖怪学讲义为题，刊载于黄摩西主办的燕来红丛报1906年的第1至第7期上，以后呢由亚泉学馆购印，但是由于该学馆失火，此书的译稿5册均付之一炬，仅余总论1册，由商务印书馆于光绪32年8月，也就是1906年9月印行，到1922年1月已经发行了8版。此次出版呢，即以商务印书馆之版本为底本编辑整理，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发行，可以使中国读者了解妖怪学何以在日本是一门正正经经的大学问，而进而对妖怪有一个客观正确的看法。这本书里面说了好多妖怪学。 对， 什么是妖怪学呢？这本书它为什么要讲妖怪学呢？陈潘，快跟大家继续分享吧。 对，就是开始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的时候，差点以为这是一本封建迷信的书。 我也以为讲妖怪呢，有海怪，有山怪，有各种各样的红毛怪、 对对对对 黄毛怪。 这个书就是其实是，作者当时写的时候也是出于，对人民的这种愚昧啊，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已经科技时代了啊，为什么你们还会去相信这种愚昧的东西？ 我觉得啊，这样的一本妖怪学讲义录在他当时1906年那个年代出版的时候，可能大家对这名字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我觉得现在如果把这个妖怪学讲义录啊放在这个一大堆的书名里，这本书的书名保证特别扎眼啊， 非常抢眼。 是吧？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绝对是一次偶遇。 你就想看看红毛妖怪什么样，绿毛妖怪什么样？ 对，我就特别想看看。结果打开之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完全更超乎我的想象。 是没有妖怪。 对对对，他就是他对妖怪的定义，实际上说是因为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误解， 嗯， 或者说他也提到了，有可能是因为政治的需要，比如说像什么过去。一有个什么起义，然后就得谁一个什么天赋的，然后就有一个什么神迹出来了，这种都是编的故事，是为了政治或者说一个什么运动的需要哈，但是这都是假的妖怪。然后他主要提到的时候其实主要是科普，就是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科学，我们去误会了。然后比如说他其中说到了就是关于梦，这个过去为什么人都理解不了梦是怎么回事儿？就认为是，我一个人实际上是两个我，一个是假我，一个是乙我。我白天的时候醒着的时候，我的两个我是合而为一的。我晚上一睡觉，我就假我可能就在床上待着，那乙我呢就到了一个特别远的地方，就聊天呀喝茶，这就是乙我。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把你叫醒了或者晃你，你离得太远了，你隔着千山万水，然后你就回不来，然后你就疯了或者你就死了，然后 这是梦魇了。 对，然后就是他就说，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 就是那个时候人是不能够区分物质和意识两件事情的。 嗯，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就是人是不是只有物质的部分的，但是他不能够理解精神这件事情的这么一个构造，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就是两个我都是物质的我，只不过那个我呢离得很远，然后他如果回不来的话人就死了，然后如果有另一个人的乙我跑到你的身体里，哎，那你就人格分裂了。 说到了这本《妖怪学讲义录》啊，刚才呢我们说到这本书在出版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其实这本书除了亚泉学馆馆主和这学馆啊跟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外，他的翻译我们是不是也来说一说？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值得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一个内容。 对，这个书应该说翻译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人， 大牌儿， 非常大牌儿，这是中国基本没有不知道他的人，就是蔡元培先生。然后这个馆主为什么能够请到蔡元培先生呢？就是因为蔡元培先生算是他的伯乐。 怎么讲？ 就是他当时那个时候，因为中国有很多人在做这种西化的教育啊，然后开学馆，然后当时蔡元培先生就非常慧眼识人的就发现了这个亚泉薛先生的这个能力，他因为他在这个科学方面还是很有自己的建树的，然后就聘请他去学校当老师 啊， 然后从此就跟蔡元培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蔡元培先生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教育家， 对对对， 然后尤其是在这个推广这种普遍教育、公民教育上面，其实大家除了知道他是北大校长之外，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哈，那个蔡元培先生当了超过10年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 是你现在所供职的单位的前身吗？ 是的，那个时候还不叫国家图书馆。 那时候叫什么名字？ 那个时候还叫北平图书馆。 就是你实际上想跟大家说，你跟蔡元培先生同一个工作单位是吧？ 是我老领导，是我们的老领导。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什么想讲讲这个妖怪到底是红毛还是绿毛，原来就想说说他的老领导。 对对对对，想说一下老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给我们起到了非常多的这种引领作用。 不过真的啊，蔡元培作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啊，在整个的中国教育的，尤其那个时候真是一个奠基和启程的这个阶段，做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嗯， 确实是， 特别是让陈潘今天把《妖怪学讲义录》在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对，感谢蔡先生对我们的指导。 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啊，《妖怪学讲义录》当中啊，还有哪些内容？陈潘，你觉得是要在我们今天有限的节目时间当中，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虽然是在这个讲妖怪哈，但是他把妖怪用一种非常科学的态度，把他们分成了，就是像刚才刘莎已经介绍了，心理的妖怪和物理的妖怪，然后物理的妖怪里面又分成了天文的呀、化学的呀，然后物理的、医学的，就是他这个分类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创举，从来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来分类妖怪。而且就是他这个书里面有一些话是说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包括比如说，因为我们虽然知道这个作者本人是一个宗教哲学家，他其实相比于宗教，我个人认为他更偏向于哲学。然后就是他特别在书里面提到了，就是说宗教这件事儿，其实好多人觉得宗教是什么前世啊、今生啊、果报啊这些事情，但是他认为宗教至于他其实带来的是这种精神上的无上的快乐 啊。 这个观点我个人非常的欣赏。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研究妖怪学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然后让这个大脑分泌大量的这种多巴胺，让我们感到愉悦。 你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可能呢一锻炼身体就觉得浑身都是这个力量，觉得心情特别好；有的人呢，他可能一打麻将我就觉得浑身都是力量，特别好。就你不同的东西能刺激某一个人的多巴胺分泌，多巴胺就是我们大脑的一种物质，你这多巴胺一高了你就很高兴。 对对对， 你的意思就是他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促进多巴胺的分泌，是吧？ 是的。 我觉得你只要一谈到你们老领导，你的多巴胺分泌就高了。 我是一提到看书就有点多巴胺往上跑，就是看书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像恋爱的感觉。 哎，不过确实你说的这绝对是很多读书的朋友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体会。 对， 读一本好书，然后那种让人有的时候会荡气回肠，有的时候会这个百转千折的，但是那种不同的感受都是让每一个人觉得是难忘的经历的。 对，就是看这个书我的感觉就是过瘾，特别的过瘾。 但这本书啊有一个问题，书呢是1906年出版的，那翻译呢肯定是要在之前。这本书它其实是半白话和半文言文的这样一种性质啊。关于这本书的这样的一种描述的方法，或者它的文字的方法，那陈潘，你对我们普通读者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这个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学那个语文的哈，然后我的这个理解能力其实也就是止步于这个高考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语文课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在阅读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障碍。因为就是一个是它里面有大量的是新词儿，其实这样就我们现在还在用的一些词汇，尤其是科学上面的词汇，就是我们现在科学上的很多说法都是源于那个时代的翻译，就是在这些名词的理解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把这样的一小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可能再加以陈潘的讲解，大家能够明白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了。则妖怪之有无，非在物而在人，非在于客观而在于主观。妖怪之为物，实无一定之标准，妖怪之标准，则人之知识思想是也。虽然有这种文言文在里面，但是我想大家如果是稍微留意一些，还是很容易读懂的。我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反正我看懂了。 就是我也是，因为我开始看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我语文学的不太好。 你就用这本书补习的语文是吗？ 就是后来发现，其实因为当时这个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科普，那科普其实一定不是为了难住我们，而是让我们能够听懂。所以他书里面大量的例子其实是非常浅显易懂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出版社其实在重新去刊印的时候，他标点符号加的非常多哈，基本上把很长的句子都能够切成很短的句子，能够让我们看得懂。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在阅读的时候，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说看起来好像是半文半白，但是其实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蔡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很多的形容，包括这个论证，那个语言是非常优美的。 节目马上就快结束了，我们时间飞逝， 简直了，这个就是相对论吧。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你说结束语的时间了，你的时间不没有很多，只有10秒，现在倒计时开始了。 那个感谢听众朋友，然后能够听我们在这里聊了这么两本书吧。然后作为一个图书馆员，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更多的好书，然后我个人推荐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科普书。 感谢陈潘的详细介绍，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我们乐此不疲，沉迷情感游戏，大雨总在纷纷扰扰中断去，往事今非昔比，回忆如一滩泥，陷入沼泽的你遇到了天地，谎言变本就再奉陪，流着眼泪装什么大无畏。